荡漾在湖面上，水中月亮是你迷人的脸庞，美丽的姑娘给我太多幻想，她似水的柔情弥漫了我的心房。我的心海涌动着爱的波浪，心爱的姑娘给我太多向往，她柔美的身影像火辣辣的太阳。姑娘姑娘，最美的月亮，每晚我都守你那爱的芬芳，多么希望你能给我一双翅膀，让我陪你穿越迷雾，飞进爱的天堂。姑娘啊姑娘，最美的月亮，每晚我都守望，每每把你欣赏。